皮的掌中，爱的再难找，吃不尽的珍馐。 影苍苍，半悬空听国尽黄莺哨，猛抬头遥望见云淡淡雾蒙蒙，山长着青云，云罩着青松，松藏谷子，谷子与着山松，松在佛堂上，半木鱼儿敲得怎么响，连声哀念佛奉经，挨了正那望前走，抬头看有一座高山，八路横，赵军低声把番女问，问你此山叫何名？番女说：都知为塞北出军岭，此山名叫贺兰峰，山上倒有素爷的庙，碑记赞字是李陵。娘娘闻听心好惨，这么一道四将上了山峰，山门以外下了坐骑，漫山风木看了分明，山门倒有一副对儿，字字行行写得清，上联写古庙无灯月照，下联配山门不错但云峰，发轮长转四个大字，斗大佛字梯子当中，娘娘迈步庙门进，漫山二目看了分明，上边有素爷的像，背脊赞字是李陵。李陵本是我们南朝江苏，我也是我们汉朝清，你们二人为主江山，名丧在北。爱那哀家我用言声得君，是落 欣赏曾在全国全军多次获奖的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的优秀青年相声演员，也是我们曲校的首届毕业生，我们的大师哥韩冰刘畅为您表演的相声《欢歌笑语》，指导教师田立和。 谢谢。首先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哎，谢谢大家， 谢谢， 太热情了， 哎，从掌声里看得出来，我们天津的父老乡亲们是太热情了， 没错， 非常荣幸啊，我们哥俩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参加金门曲会， 没错， 特别是我们中国北方曲学校这一场汇报演出， 哎，对对对， 作为这个首届毕业生的代表站在这个舞台上是感慨万分的 啊，非常熟悉。 问得太好了， 想很多事儿。 十年前的今天，我们就是站在这个舞台上，受到了我们天津父老乡亲们的支持、爱护和鼓励。 对， 谢谢。是，

前所走，越过了新方桥，来到了山边，爱那湖有人把世俗宝玉他屏住心神听一番，他说是花谢花飞飞满天，红绡香缎有睡莲，有丝软细飘香榭，